你一定听过很多关于英雄的故事，就是在那些大男主或者大女主的剧本里，主角通常一出场就自带某种光环。 对，基本上都是天选之 没 子。 错，即便一开始是个小人物，那也是满腔热血，遇到刀山火海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但是啊，如果我们今天看头的故事，他的主角一开始是个彻头彻尾的逃兵呢？ 哇，那这个切入点就非常有意思了。 是的，一个绞尽脑汁想要逃避责任，就是把去最艰苦的基层当成跳板，满脑子只有脚算盘的特权阶层，你能想象这样一个人做主角吗？ 这确实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传统英雄叙事的期待。其实我们今天要进行深度解析的这份原材料，也就是经典长篇《高山下的花环》，它真正迷人的地方恰恰就在这里。 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现实感，对吧？ 对，我们的核心任务不仅是回顾这个故事，而是要剖析在一个极度残酷的绞肉机般的战场环境下，一个拥有特权、心怀傲慢的年轻人，到底是如何被一群最平凡的普通人给重塑了灵魂。 这种感觉啊，打个比方啊，就像是一个在现代职场里只想打卡镀金的空降兵，他原本以为自己只是来 VIP 包厢看个戏、刷个履历就走人。 结果灯光一打，他发现自己被一脚踹进了一个拿命相搏的修罗场。 没错，他不仅成了戏中人，还得拿命去拼。所以要理解这种灵魂上的粉碎和重组，我们得先回到故事的起点，看看这个空降兵刚落地时那种虚伪的和平是怎么建立的。 好的，那我们把时间定格在1978年的9月，军区司令员的儿子赵萌生提着皮箱和网兜，敞着怀，满头大汗的来到了条件最艰苦的深山沟。 也就是那个著名的九连，去当指导员。 对的，他的目的其实极其明确，就是遵照母亲的安排搞曲线调动。 哎，这个词用得好，曲线调动，说白了就是混日子。 没错，在深山沟里熬上几个月，履历上有了基层经验，马上就运作调走。就在这时候，他碰上了九连的连长梁三喜。 这两个人的初次碰撞其实非常有戏剧性，一个是来走穴的公子哥，另一个是把连队当命的底层军人。 梁三喜是一个极其典型的山东沂蒙汉子，用原材料里的话说，是个吃粮费米、穿衣费布的魁梧粗人。 就是那种特别实在的山东大汉。 对，他淳朴到了极点，对赵萌生的到来是由衷的高兴。两人一聊，发现都是31岁属猪，蒜半辣子老乡。初次见面，梁三喜高兴的一拍桌子，水杯都差点倒了。两人同时扶住，笑成一团儿。 赵梦生当时心里估计还在暗喜呢，觉得这连长老实本分，不爱唱高调，正好方便他在这里摸鱼混日子。 哈，表面上确实是一团和气，但这种和气生财的表面文章，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 是肯定啊，总有人能看穿的。 没错，连里的炮排长靳开来，这人自称是全团排号的牢骚大王。他一眼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 牢骚大王一般眼睛都特别毒，他怎么说的呢？ 靳开来看着这两人，直接扔下一句极其尖锐的话。他说：“一个黑脸，一个白脸，这两猪就在一个槽子里摸勺子吧。” 哇，这话真的太刺耳了，但也太精准了。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犀利的现实问题。你看啊，赵萌生这种镀金心态，其实在任何时代的社会里都很常见。 是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嘛， 对，但当这种极端的利己主义遇到梁三喜那种把连队100多号人扛在肩上的责任感时，这种虚伪的和平能维持多久？ 根本维持不了多久，因为阶层差异和价值观在极端情况下是不可调和的。赵萌生的退路是建立在他随时可以抽身的基础上的， 而梁三喜是退无可退。 没错，这支连队就是梁三喜的全世界，所以很快。繁重艰苦的连队生活就把两人底层的价值观差异彻底暴露出来了。 我对原材料里那个全副武装越野的细节印象特别深，每周越野，赵萌生一跑就掉队，连队伍的影子都看不见。 然后你再看梁三喜是怎么做的， 简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他就像一头瘦骆驼，一个肩膀上挂着背包、手枪、水壶、指挥旗，另一个肩膀上居然还替战士扛着2支步枪和沉重的825后坐力炮筒。 对。这就叫绝对的肉身承担，而且即便被压成这样，他还在温和地安慰掉队的赵萌生。 这种对比太惨烈了， 不光是体力，业务能力也是。拔枪打靶的时候，赵萌生打56环，那个爱发牢骚的段宇国打17环还快枪不好。 结果梁三喜二话不说，力兹八枪打出78环，用绝对的实力让全连心服口服。 就是这种日常的摩擦，最终在一个馒头事件上彻底爆发了。 是的，这就是两文价值观断裂的标志性事件。有一天，赵萌生随手扔掉了一个白面馒头。 在他看来，这可能就是个很普通的个人生活习惯，不好吃或者吃不下了就扔了。 但梁三喜看到后，居然直接从猪食缸里把那个馒头捞了出来，当着全连的面大发铁岭，怒吼说：“良心让狗叼去了！” 天哪，从猪食缸里捞出来，赵萌生当时肯定吓坏了吧？ 对，非常有意思的是，赵萌生当时的反应，他不仅没有羞愧，反而惊恐万分。他以为梁三喜是想要搞文革那套整人的把戏，是在抓他的把柄。 等等，这个点太深刻了，这根本已经不是一个馒头的问题了，这是两条文化断裂带产生的剧烈摩擦。 完全正确。 对，对赵萌生这种从小生活优渥的人来说，扔馒头确实只是个人选择。但对梁三喜来说，那是粮食，是命啊！扔馒头等同于践踏了他赖以生存的信仰，还有他对劳动人民最朴素的感情。 所以他们虽然同处一个屋檐下，精神世界却是完全隔离的。赵萌生在极度防御，把别人的痛心疾首误解为政治算计。 而梁三喜非常纯粹，他甚至根本不知道是谁扔的。两人伴随高山流水的轰鸣，陷入了死一样的沉默。你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也经常因为这种背景盲区而误判别人的动机？ 太常见了。但问题是，他们现在没时间去慢慢磨合了。如果说馒头事件只是暗流涌动，那么战争的逼近直接就把这颗炸弹引爆了， 把赵萌生逼到了道德的悬崖边上。 没错，随着部队即将开拔去往南方前线，赵萌生居然兴奋地等来了他梦寐以求的调令。 真的是把底线按在地上摩擦，战友们都要上战场了，他要回城了。 梁三喜看到调令后彻底爆发了，之前所有的温和瞬间消失，他怒骂赵萌生是逃兵，是孬种，直言如果在战场上非毙了他不可。 这种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后来雷军长的反应也是绝了。 是的，雷军长在战前干部会上震怒，当众摔帽子骂娘，怒斥某位神通广大的贵夫人居然打电话到前沿指挥所要调走儿子。 哇，全场雷动啊。赵萌生当时在下面那种极度的羞愧，估计连死的心都有了，差点没当场晕倒。 就是在这种极度的耻辱下，赵萌生最终咬破中指写下了血书：“是狗熊，是英雄，战场上见。” 哎，等一下，我们必须在这里停下来想象，我要稍微反驳一下这种传统的叙事。 你觉得动机不纯？ 非常不纯。赵萌生此刻写下血书，真的是因为他灵魂觉醒，懂得爱国了吗？我看不见的。他仅仅是被雷军长当众羞辱，除去面子和巨大的社会压力，才不得不留下。 这个质疑非常精准， 对吧？那动机的不纯粹会影响他后面行为的伟大吗？ 其实这恰恰是原材料里对人性刻画最深刻的地方。我们总习惯把阴形的转变看作是某种顿悟，但实际上耻辱机制在人性转变初期起了关键作用。 所以它其实是被架在那儿了。 对，耻辱把它强行留在了这个集体里，让它失去了退路。虽然动机不纯粹，但这终究让它踏上了真实的战场。 那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上战场看看。在原材料中，我们看到真正的战场不仅任何浪漫主义的滤镜，反而充满了荒诞、残酷和令人窒息的遗憾。 是的，九连作为尖刀连穿插敌后，荆棘丛生，那个爱发牢骚的靳开来挥舞着一把傣家大刀在前面开路。 但靳开来的死真的太扎心了，他不是死于冲锋陷阵呢、 他死于一口水。中午烈日当头，全连极度缺水，靳开来为了给战士们解渴，下山去砍甘蔗，不幸踩中了地雷。 天哪！ 他临终前交出的不仅是带血的甘蔗，战士们含着眼泪根本无法下咽，还有对赵萌生说的那句话，他说：“我粗人说话冲，别往心里去。”然后那张全家福照片就掉在了地上。 这个细节真的是 平时骂得最狠的人，临死前却在道歉，这彻底撕碎了我们对战争那种大男主式的浪漫幻想。还有那个新战士，外号叫北京的， 对，也是个极度憋屈的牺牲。攻打346高地前，北京带领13名战士火线递交入岛申请书，他说不是要通行证，是要献热血。 结果呢，在冲锋中他倒在了血泊里，不是因为敌人多厉害，而是因为他手里那颗1971年生产的 P0 批孔时期的次品尖炮居然哑火了， 死于一颗残次品的炮弹。 这种憋屈和无奈真的让人透不过气，但也正因为这样，才让他们的牺牲显得尤为沉重和真实。赵萌生就是眼睁睁看着这些平时鲜活的人以这种憋屈的方式一个一个倒下， 而战友的接连倒下最终将战斗推向了最惨烈的顶点，也迎来了整部作品最核心意象， 梁三喜的牺牲。 是的，营长命令死守361高地，但梁三喜抗命了，他怒吼着再守下去全连都得葬身这里，于是决定主动出击， 然后他胸部中弹倒在了赵萌生的怀里。 梁三喜临终前死死抓着自己的口袋，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那儿有张欠账单。 欠账单？ 对，赵萌生掏出那张染血的纸，上面写着借司务长100元，团部刘参谋70元，营孙副政教80元，总计620元。 我的天，620块钱，这就是一个连长留下的全部遗产吗？ 是的，这就是全部。 这张欠账单就像是一份极具冲击力的反向的遗嘱。我们想啊，普通人临终交代的是留给后人什么财富，而梁三喜到死都在惦记自己还欠别人什么，在那一刻没有任何豪言壮语，只有这620块钱的债，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重量？ 这620元彻底击溃了赵萌生内心最后的一点傲慢。赵萌生前半生的逻辑是社会欠他的，所以他可以搞特殊，但梁三喜觉得是他欠这个世界的。 太震撼了，当极度的贫穷和最高贵的牺牲精神结合在一起，赵萌生终于明白是他所在的那个阶层欠这些泥腿子一条命。 所以当枪炮声停息，现实世界的碰撞再次达到高潮时，赵萌生的反应完全变了。 他活下来了，成了功臣，但我记得记者来采访他的时候，他发了很大的火。 对，记者蜂拥而至要写赵萌生的事迹，他拍桌子拒绝，大喊着要写靖开来，写梁三喜，写别京。 那个高干事的反应简直绝了，他居然嫌梁三喜的遗物太寒酸。 是的，高干事觉得一件破军装，一张欠账单，是在往英雄身上抹黑，这直接气得赵萌生踢飞了痰盂。 抹黑这句话真的非常值得玩味，为什么在很多人眼里英雄就必须是完美的、光鲜亮丽的，一个负债累累为钱发愁的凡人就不配做英雄吗？ 高干事的话其实暴露出了一种慕强和洁癖化的社会心理，承认那张欠账单就等于承认了集体对英雄的亏欠。我们这个社会有时候并不是在崇拜真实的英雄，而是在消费一个被包装出来的神话。 真的太讽刺了，真实人性的光辉远胜于虚假的完美啊！而且更刺眼的是家属来部队的那场戏。 对，极其刺眼的对比，梁三喜的家属，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和抱着婴儿的妻子，风尘仆仆，步行倒车艰难赶来。 那赵萌生那边呢？ 赵萌生的母亲和未婚妻坐着飞机、小车，带着网兜里的苹果、橘子和奶粉赶来。 哇，面对梁三喜那位沧桑的母亲，赵萌生当时做了一个极其扎心的动作，他下意识地藏起了那张欠账单，流着泪说：“连长是英雄。” 至此的赵萌生已经彻底改变了，他不再求转业，他唯一的念头就是要对得起那些用生命净化了他灵魂的战友。 哎，真的是一次浴火重生，从一开始算计着曲线调动，到最后誓死留守，赵萌生的转变根本不是因为大道理的说教。 没错，是因为他亲眼目睹了像梁三喜、靖开来这样再寻常不过的人，在生死关头展现出的高山版的责任感。 是带血的干彻和那张620元的欠账单铸就了真正的高山下的花环。 今天我们深潜了这么久，在结束之前，我想给大家抛出一个跳出原材料本身，但又紧密相关的思考。 是的，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带回现实的问题。 我们总喜欢在远方寻找英雄的影子，为那些轰轰烈烈的壮举感动。但回想一下，梁三喜在平凡的周二清晨，默默替战友扛起沉重的炮筒，像一头瘦骆驼一样在山路上跋涉。如果今天我们的生活也被逼入某种极端的考验中， 你身边那些平时看起来沉默寡言甚至满身缺点的普通人里，谁会是那个为你扛起炮筒的人？ 对，而更重要的是，当考验来临时，你会成为别人的梁三喜，还是最初那个只想着逃避的赵萌生？希望那张620元的欠账单能带给你一些答案。这里是我们的深度解析，感谢你的陪伴与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